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里的确是一贯道的一处分坛，这邪教不怀好意，将他们三人诱进来分而击之。林叔没有入垢，是因为他打从心底不相信鬼神存在。可若是换了沈仁杰，他不敢担保对方会不会被催眠迷惑，从而一步步落入对方算计好的陷阱里。还有月定堂。想及此，林叔不由微微皱眉。幸好黑暗之中他看不见敌人，敌人自然也就看不见他。对方自以为将林叔摆布于鼓掌之间，完成一系列催眠洗脑。见林叔完全任凭摆布，声音自然也就停了。林叔重新得到了安静，也得到了片刻的思考时间。毫无疑问，他现在已经身在青龙山庄，但这山庄究竟位于哪里？这里头有多少敌人？还有多少与他一样被挟持或引诱来的人？他一概不知。身上的枪肯定已经被搜走了。但对方既然愿意花费精力催眠他，就说明他还有利用价值，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同理，月定堂和沈仁杰应该也是如此。自己大可以以不变应万变，等对方先出招，再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走。想及此，林叔心安理得，重新合上眼睛。不一会儿，浅浅鼾声响起。在这个什么都没有摸清楚的神秘之地，他竟然就这么堂而皇之睡过去了。如果黑暗中有人在监视观察林叔，估计那个人现在会是拼命的在翻白眼。不过林叔没能睡个安稳觉，期间他被叫醒三四次，每次都重复先前洗脑一般的催眠。他知道这是对方不放心，为了巩固加强效果。但任谁好端端被频繁叫醒，脾气也不会好到哪儿去。他没有发作暴露，全是为了大局着想。这样一来，林叔觉得忍辱负重的自己当真伟大。敌人万万想不到他脑子里此时在转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否则只怕早就放弃同化他，转而一梭子子弹打过来了。再度被叫醒，也不知是多久之后，眼前终于多了一根蜡烛，而不是满目的无边黑暗了。林叔下意识想为自己终于能够舒舒服服睡上一小觉而伸个懒腰，好歹还没忘记自己身处哪里，赶紧打住念头，打量光源周围。这是一间小屋子，也许它原本是储藏室，又或者有其他功能，但现在只有一个用处，那就是牢房。林叔没有贸然去动蜡烛，他觉得对方三番四次把自己调教成毫无自主意识的傀儡，不是为了让自己去拿蜡烛的，所以他只是微微侧身盯着那根蜡烛，思索月定堂现在在哪儿，又在做什么，是否与自己同样清醒，又或者已经不慎被迷惑。忽然间，一声金属敲击的动静从远处传来，在空旷处层层回荡，又迅即传递到林叔耳朵里，刺得他陡然一个机灵。 请贵客上筵席。 拖长了的腔调如黄昏下吊死犯人的绞索，弥漫沉沉阴森和死气，令人不寒而栗。林叔看着一个手里握着烛台的男人走到牢房外面，微弱烛光映照惨白面容，声音依旧不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。 出来。 林叔不知道真正被催眠的人是什么样子，现在他不得不做出自己已经是被重度控制的木偶，缓缓起身，缓缓走向那人。 开门，出来。 林叔一言伸手，牢房铁门居然没有上锁，一推就开了。他跟在此人后边，仔细观察这人的步伐，跟着一步步前进，没有乱了节奏。对方似乎也没有怀疑，一直在前边带路，这让林叔暗暗松了口气，发现自己蒙对了。很快，黑暗中各个牢房里出来的人都跟在他们后面， 鱼贯而出，安静得近乎死寂。林叔努力按捺自己想要回头寻找月定堂的念头，跟着对方离开牢房，顺着阶梯往上，再穿过细长甬道，最终来到一间更大的屋子里。与其说是屋子，倒不如说是宴会厅。这里也有了更多的光明，但顶多就是两三盏烛台吊灯映着下面铺着白布的八仙桌，还有只见碗筷不见食物的桌面。桌面正中也摆着一根白色蜡烛，寻常人家里只有丧事才会像这样举目皆白，尤其是当周围半点人声都没有的时候，林叔自己如同置身于遍地僵尸的乱葬岗之中，任是胆大包天也难免有些惴惴不安。与林叔一般状况的大约有十几二十人，林叔借着烛光不着痕迹飞掠一眼，发现视线所及的几个人个个神情木讷，目光呆滞，宛如毫无灵魂，只会用两个鼻孔呼吸的活死人。他连忙调整呼吸频率和面部表情，以便自己看起来与这些人别无二样，不至于鹤立鸡群被人识破。一张八仙桌能坐下四人，伴随引路人的命令，所有人都找到自己最近的座位并坐下。好巧不巧，林叔看见坐在自己对面的老熟人沈仁杰，趁着坐下的当口，林叔朝对方挤挤眼，使了好几个眼色，都快把眼泪给挤出来了。沈仁杰毫无反应，连眼睛都没眨。正常人哪里会不用眨眼睛的，这分明已经是神智身体都已经深陷控制了。林叔暗道不妙，心说难道自己今天要孤胆奇侠勇闯夺命山庄了？这更像是一出恐怖的默剧，厅堂里高朋满座，但所有客人全都悄然无声，非但没有声音，连表情动作都是僵硬呆滞的。林叔只觉得自己脖子快要崩断了，想动一下都怕格格不入，只能忍着。七八张桌子围出前方的空地，那里筑起两层阶梯的台子，不高不低，正好让所有人看见。但林叔觉得看不看得见也不打紧，除了他这种假活死人之外，在场估计也没有人会有什么想法。他试图找到月定堂的位置，现场虽然人不多，光线却昏暗，在脑袋没有办法左顾右盼的情况下，很难确认老月的所在，也可能月定堂压根就没有在这里。所有人都坐得笔挺，所谓婚宴半点喜庆氛围都没有，倒更像是冥婚。这念头刚起，人就进来了，是刚刚提灯领他们从牢房里出去的男人。这次林叔大概看清他的模样了，两颗眼白居多的眼珠子灯笼似的吊在一张马脸上，直勾勾盯着人的时候，能让任何一个人心头发颤。林叔心说还不如没有看清呢，虽说长相天生，但能生得这么瘆人也是少见，像生来就是为了待在黑暗里不见天日，在潮湿逼仄的角落里压抑呼吸，不敢接触任何阳光生机。男人后边还跟着两个人，确切地说是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抱着照片的中年女人。林叔差点发出动静，那不就是五五吗？还有照片里的女人不正是刚刚死去没多久的冯三小姐吗？所以这还真的是一场冥婚。所谓冥婚，多是民间父母怕早夭儿女在阴间寂寞给他们配的阴婚，也有活人跟死人结合的，但那一般都是穷苦人家过不下去，卖儿育女配给那些早死的富家子弟。四五五这样的青年才俊，就算冯三小姐不幸身亡，吴家自然也不可能让他去娶冯三小姐的牌位，更不可能让后面跟五五联姻的女方去当个填房。但这一幕却真真实实在林叔面前上演。 吉时到，新人拜堂。 马脸男人一板一眼，连吆喝都透着股阴冷。五五红袍红花步履缓慢，一个指令一个动作，跟着弯腰鞠躬， 中年女人也抱着照片做着同样的动作，去掉拜天地和父母的环节，直接进入夫妻对拜。林叔直觉这场婚宴不仅仅是让他们过来观礼那么简单，但此时他又想不出是哪儿不对劲儿，只能静观其变。却见马脸男人一挥手，一个坐着轮椅的新娘被推出来，她微垂脑袋，生死不明，唯有那侧面轮廓异常熟悉。林叔暗暗伸长脖子，企图从那微弱的光线中窥见一丝半点，却忽然在马脸男人举着蜡烛凑近的女子时想起了她的身份，冯三小姐。林叔差点将声音从喉咙口蹦出，好歹又忍住。冯珍珠明明上吊死了，他们在冯家还见着尸体了的，怎么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难不成有人将尸体偷了过来？这些人要他的尸体做什么？他很快就知道答案了。 冯珍珠是无神忠诚之信徒，愿为无神奉献精神肉体。今日尔等既是忠心，便将此作为尔等的奖赏。往后开始，尔等须得感念在心，忠贞不二，都听见了吗？ 马脸男人缓缓说道。林叔盯着他的嘴巴，那嘴的确没动，声音却是从对方身上发出的。他曾听说世上有擅长腹语者，能以腹部调和气息发出声音，外人不明就里，容易误以为是鬼神作怪。想必此人就是传说中腹语术的掌握者，而且青龙山庄里还有不少这样的人，打从在杨家接人时就以这种方式装神弄鬼，制造恐怖。现场的人都被控制了，自然不会有人应声。林叔见没人起身应答，也就继续心安理得坐着，但紧接着他就坐不住了，因为那个推着轮椅出来的人竟开始弯腰解开冯珍珠的衣裳，然后不知从何处摸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，对准尸体的胸口划下去，割出一块血肉。人已经死了三天，血自然是没血了，天气还挺热，林叔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法子保存，尸体并未散发异味，只是凌迟尸体这种事情委实过于惊悚，林叔闻所未闻，一时忘了反应，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将冯三小姐身上的肉一块块割下来，放进碗里，又端上各桌，这是要他们生食尸体。尸体只有一具，每个碗里头的肉却不会很多，指头大小而已。那些已经被控制神智的人自然毫无察觉，但林叔是清醒的，他自然不可能去吃死人尸体。可所有人都在吃，就他一个人不吃的话，他也会很快暴露。不知何时，好几个黑色长衫站在了会场四角，目光搜寻观察所有人的一举一动，但凡有人不合群，立马就会被揪出来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